说话，借着圣灵和你的众教会来邀请那些聆听、那些渴慕的人。主，我们期待在你面前，求你掌管装传讲人的口，聆听人的耳，一起受教在你面前，要听主你给我们启示末世的信息。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多年前，在美国的东北部缅因州，在那边有一条河流要盖一个很大的发电厂。在盖发电厂之前，就通知边上有一个小城市、小城镇，告诉他们这地方要建大厂了。大概几个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要搬迁走。大家可以猜想，在这个几个月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座城市，在那里有人观察到，一旦那个通知发出以后，那个城市里面再也没有人去油漆了，也没人修后院了，也没人架什么种植物了，可能正常的生活还在进行，但是还远离那个电厂要盖起来或者他们要搬迁的时间。那个城里的人都已经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到了越来越破败的程度，到了不能忍受了。所以城里面有一个人说，当一个人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完全失去对现今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盼望对我们今天有何等的重要。盼望是对每个人非常重要。我常常在中间跟大家讲，不吃饭可能能活到四十天，不呼吸能活七分钟，不喝水能三天，不呼吸能七分钟。但是要失去盼望的时候，很多人一分钟都过不下去。在60年代的欧洲，因为二战以后的低迷，是一个叫莫尔特曼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希望神学》。这本书虽然有一些神学家们不完全都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起码给一个低迷、灵性、政治、道德非常败落的欧洲，给了一个刺激，一个强行针，让他们从弥赛亚未来再来的这样的一种盼望里面，来重新建立今天改革社会的力量。当然那是个改革的力量，所以那本书想要取代新的意识形态来改变社会的形态。另外一个人叫维克多·弗兰克，大家很熟悉这个名字，我很喜欢这个人，因为他的一家除了他自己都死在集中营。他自己是奥地利的心理医生，他非常知道人类的心灵状态，特别在那种集中营极致痛苦当中，人怎么生存下去的那种理由。他自己也在那个边缘上，他观察了人性在绝望中间，在极其痛苦里面如何生存的一些力量、一些法则。最后这个人发明了一个疗法叫 Logotherapy 意义疗法。他观察了一个现象，就是当联军即将要解放他们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在那等啊等啊等啊，告诉他几月几号要来，结果那个人没来的时候，快要来之前突然间死了好多的人。这个现象对这个心理学家非常重要，他在观察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即将来圣诞节快到了，监狱里面厨房那些饮食是加改善的，条件是更好了，却死了那么多的人。原来他发现那些人带着极度的盼望，联军要来解放他们，结果没有发生的时候，在一夜之间死了好多好多的人。所以这位心理学家发现，当人后来他发现人绝望的时候，人的免疫系统会崩溃的，然后人绝望的时候都不愿自杀，许多人自己在那种状态下就离开了。后来这个人在60年代在美国很多大学里面来鼓励人要活下去，生存需要意义。 这些无论从世界神学的角度或者神学心理学的角度看到人盼望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假设，因为需要盼望我们就造一个盼望使我们活在虚假里面。没有人会被虚假自己所造出来的盼望所激励的，特别能在自己绝望的时候，人造的盼望是经不起最深绝望的考验。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盼望的内涵，信徒有很多的盼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同在。我们有很多盼望，因着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可以在我们群体当中，我们虽然软弱，但是可以借着一起彼此扶持来拓展神的国。但是信徒有一个最终极的盼望，就是耶稣的再来。对许多人弟兄姊妹来说，耶稣的再来是很远的事情，好像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一些了，还是因为有的时候压力大，我很盼望他早日再来。大家都记得以前的例子，半夜醒来的时候天发红，我以为地震，师母以为耶稣来了你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很羞愧。但是这么年多年过去以后，我发现半夜天红的时候，我也期盼是耶稣来了。当圣经里面提到，特别新约里面提到这个 hope 盼望的时候，是非常确定性的盼望。它不像我们平时英文里面讲 I hope so， 中文叫但愿如此。所以请问大家跟别人说 I hope so 的时候，你是很确定那个事情会发生吗？是不是啊？摇头的人都对了啊。I hope so 那个其实是中文但愿如此，其实谁知道，或者天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的 hope 那个盼望是非常确凿的，它的确定就像在以色列传统当中，当男女开始订婚的时候，他那么确定要迎娶，要被迎娶，这样的确定。他的盼望就是当耶稣说我还要再来的时候，他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份，他的信实来见证我必再来，是那位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的耶稣基督说的，他还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终极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今天借着启示录二十二章这里最结束的，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来思想主必快来，这样的一种给门徒，我们今天的门徒带来什么样的盼望。第一个画面，主必再来，赏罚在他。我们来看十二到十五节这里，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许多权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耶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三次提到说，我必快来，看哪，我必快来。特别在这第二次当中提到我必快来的时候，提到赏罚在他。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救主，他是审判的君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有人说，等耶稣看见的时候，我再认他为主可以吗？看见他再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但是在这之前，因为这是预言将来要来，所以现在还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要聆听他给我们发出来的邀请。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这地方必要快来告诉我们说，这是确定的，我们一会儿还讨论他是确定的，但是审判赏罚在他，赏罚在他。这地方赏罚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一个审判的君王，他审判的标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审判的标准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们听着报应这个词我们不爱听哦。我们说因信称义啊，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得称为义了，怎么要报应啊？报应好像是一个命运，好像是个非位格的一种，哎呀，作孽的报应啊， 中国人就讲了，这是错孽，这是报应。我们知道人心深处都有一个道德的法则，宇宙是一个不只是个物理的宇宙，它还是个道德的宇宙 moral universe， 就是做错事情有报应。但是这地方讲的不是这种命运式的非位格的那种报应，这地方是指一个个人的一位审判的君王，他要来报应。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提到说，神是鉴察人心的，他要照我们内心所行的，他要报应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也是说，神要照着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也是一样的，都提到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无论先知还是使徒，这个医治的信息都是按照行为来审判。大家一定会想哦，我们因信心被称义，为什么不是因信心被审判呢？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如果因行为审判，那我就多做好事，行善积德，那不是神就喜悦了吗？大家都知道就是错了嘛，是吧？行善积德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因为没有人做得够好，行全律法。但是为什么是按照信心被称义，我们将来的审判，主的审判却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呢？我小时候在农村得到一些启发，在快要我哥哥每年到秋天收获以后，他都会有些留一些好的麦子做种子，不太好的就先吃掉或者卖掉，最好的种子留下来就是做最好的麦子做种子，那个特别的筛选啊，出来那个明年要做种子的，那他就会分辨不好的就剪掉扔掉。但是这些麦子一旦种下去，那长出来有些真麦子，那大部分是真的麦子，有些还有一些杂草在边上。那请问那时候我要不要再到地里去把根拿出来看看，原来的那个麦子到底是麦子还是稗子还是或者其他别的，要不要这样做了？不需要的。那为什么不需要呢？都会长出来了，只有傻瓜才会和这种你知道我是书呆子哈，在跟我哥哥是农民，我跟他一起种地种到硕士毕业啊，那个我种出来的地跟他种出来的地不太一样。书呆子就是插秧也是，我一插的秧都是歪的，他插的秧就很直。那我再书呆，也不会到麦子稗子长出来的时候，我还去根里面看看到底下面是不是原来是麦子，不需要啊，因为长出来是什么，它里面就是什么。所以大家看来，神审判耶稣审判的标准是合理的。一个人因着信心被称义重生悔改的人，他一定会结出与恩典相称的生命来，有恩典的行为来。所以主按我们行为来审判是完全合理的。就像农夫，他根据你长出来是什么，他不要他根你再去看了，那这个稗子就拔掉了，他不需要再看根你看，那真的是你原来是麦子长出来稗子来，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这叫本性。所以主根据我们一生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是非常合理的。那这个对今天我们有什么提醒吗？那就是看看非常，这叫英文叫 reality check， 我们现实检查，到底我说我因为悔改认识主了，但是我活出来的生命是否跟领受了恩典，圣经讲的恩典不相称？使徒约翰、主耶稣的信息里面都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来跟恩典相称的生命来。这地方不是一个用律法主义去做那些要我们做的事情，是靠着圣灵，靠着降服，靠着众肢体彼此的帮助。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是没有那个生命的一种现象，就像那稗子一样，它不可能根里面是麦子的。所以当弟兄姊妹，当我们怎么检查，不要去判断别人有没有悔改，就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里面活不出主样子、主要求的时候，里面会难过。昨天晚上青年组在我们家开会，计划很好，他们有很好的计划，将来几个月应该怎么做。到结束的时候，一位同工到门口，夫妻，这位姐妹说：“牧师，我很软弱。”我听得好感动啊！为什么弟兄姊妹说软弱？我很感动。难道我喜欢看见别人软弱吗？不是的，这位姐妹是常常在祷告中间，在查经里面会认错，常常觉得自己一旦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别的偏的时候，她就会反省，就会认罪悔改的。 这个让我很感动的。这就是属于有这样生命的性情，虽然还有软弱还不完美，但是看见自己的软弱了，看见自己需要悔改了，这个是一个弟兄姊妹非常宝贵的东西，而不是我现在做了多好在人前，里面为自己忧伤那种东西，是表明你是真的麦子，是真的是里面，当那天审判火来的时候，你不用恐惧，那表明你在今生已经领受了恩典以后，你长出来的东西是跟恩典相称的，不是完美，不是都好了，而是偏离主道的时候它有反应的，那个是完，那是美好的。审判的主这地方告耶稣自我介绍，他这位审判的主，他说他是阿尔法和欧米伽，在希腊文里面这是 A 这是 Z， 这是开始和末了，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中，这三句话其实连起来都是一个意思，我是创始者，我也是成终者。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他是我们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意思就是说他把信心赐给我们，他也将保守他的门徒直到最后我们见他的面，他也是宇宙的主宰，他创生万物，他创造天父借着他创造万物，他是创造的途径，也是创造 agent， 跟耶稣一起跟天父一起创造世界，但是他也是终结的时候天父将审判的权交给他审判万有。所以耶稣基督这样的主权帮助我们，他不是一方神圣，他是当将来末日到来的时候，他是至高的审判主，审判的主宰。我们来看审判的结果，这里提到两类，一类是有福了，一类是被关在城外，两种结果。哪些人有福的呢？他说那些洗净自己的衣服的有福了。你不会搞错吧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家只有大概只有我们师母了，他衣服洗得很干净，他也把我们也洗，顺便也洗了，不是洗衣服啊，这讲什么？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特别里面提到衣服的时候，是代表着我们的行为，洁白的细麻衣披在我们身上，是指我们圣洁的生命行为。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就是那些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帮助，一生跟随主，持守主，行在主面前有光明的行为和生活的人，是这样的一些人。再一次说他不是完美的，但是他是行在光中的，有这样的生命行为的人，这是洗净衣服的人。在前面第七章里面又也提到洁白衣服的人，那些都是生命中间有光明行为的，跟约翰一书里面做洗净光中是一样的。这些人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这地方告诉我们到生命树那里得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大家还记得在都会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那些信他的人，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基督，他就赐给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你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给我们永生。所以权柄这个盼望是他那里来，大家看见生命树，创世纪出现生命树，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又出现生命树，在创世纪那里因为始祖的犯罪，生命树的道路被隔绝，不要想使人类不要在犯罪中间永远的活下去，但是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再来的时候，生命树重新出现，那时候是那些洗净衣服的人，行在光中，因着被他救赎行在光中的人可得到了生命树，到那里去也可以从门进城，这个城表示神光明永远荣耀的同在，所以能够进去跟他同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同在。十五节里面说城外有权内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幻的。有人说那没关系，我在城外就好了嘛。以前听到一个牧师说他太太信主，他说我做家属，我在外面搭一座棚，家属待遇也很好啊。现在不要误解哈，这地方启示录很多是用寓意性的表达，城外跟城内是两个不同的城啊。城外是与神的同在隔绝的，不是在城刚好在城边上啊，芝加哥城在边上，我在郊区住，不是这样的。 与神无份的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那些权内，权内就是指特别圣经里面指到那假教师啦，那些抵挡真道的啦，这样的这些权内，行邪术的，就是那些靠自己的。你看在法老的时代，就是他的术士里面就有行邪术的，到新约的时候都看见那个西门也是一样行邪术的，能力很大，很多人拜他为大能者。看到腓力行大能的时候，哦，用钱来说买，这个你的能力更大。这些行邪术的，行邪术的人就是拜偶像，用自己一些邪灵掌管的那种能力来赢得自己的好处，无论是名声还是钱财。淫乱了，婚前婚外，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如果有人过去曾经有了，你悔改了就可以。如果持续的在这种行为当中的人，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说跟神国无份的人，加拉太书里面也提到跟神国没有份的人，常在这样的罪中的人就是城外跟国度无份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常在这样的里面。杀人，这地方杀人不是你持刀杀人而已，你恨人也是杀人。如果一个人性情里面是长久的恨别人，其实表明他并没有悔改，就属于在城外的长久的恨人。出生悔改了，但是还不能够宽恕别人，一直在恨。拜偶像呢，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是不要拜偶像，其实拜偶像很可能就崇拜他自己，自我骄傲。撒谎，编造谎言，虚谎，因为那是不像耶稣，更像魔鬼。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当我们撒谎的时候，骗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更像耶稣的，我们更像魔鬼。所以你偶尔撒谎了，意识到不对了，悔改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撒谎很习惯了，哇，撒谎以后还会觉得自己沾沾自喜，我骗过了什么什么，就是类似像克格勃一样，我骗过测谎仪，测谎仪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成就了，测谎仪都骗过了。但是如果我们性情里面这些谎言，编造谎言，我们一点都没有心跳，一点都没有不安，表明我们是属于城外的，不在神的国里面，这些都是引起我们警醒。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真理，主必再来，启示在他。我们看十六跟十七跟十八十九节，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真理，他的启示告诉他的教会，告诉这个世界。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这个证明就是见证的意思。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这地方差遣我的使者，神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未来他必再来的审判的信息告诉众教会，然后并且他的身份是大卫的根和后裔，就是表明他是肉身上是从大卫来的，从圣灵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以前曾经有一个高中生问我，他一天到晚在读启示录，以后突然就问我，他说启示录里面的基督跟旧约里面的基督不一样。哦，我很佩服这个年轻人，他圣经看得非常熟。但是这地方告诉我们，其实我告诉他，孩子啊，你好好看啊，他是高中生。我说启示录里面再来的基督就是以赛亚里面启示的那位仆人，受苦的仆人，是同一位的，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一点是连续的，不是突然间来一个东方闪电这种跟大卫的后裔没有关系的，不是。再来的基督就是曾经为我们受死，也是为我们复活的基督，因为他都是大卫的后裔，连续的，明亮的晨星，告诉我们他是将来最后的审判，也是带来最后盼望的，权柄在他，盼望也在他，明亮的晨星。向众教会启示未来审判的信息，今天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说我在那里告诉你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有很多这样的书研究世界的末日，启示录与中东的石油，这种书写很多，你不要多看，这类书多半预言都不太对的。从启示录里面显然重点不是教你怎么发财的，启示录里面告诉你们说主要在哪，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更要中东石油预测啊，那是怎么样油价，那些都是让对利益有兴趣的人去做，但是不能用启示录的名义来做的，这个方法已经错了，它的结果不可能是对的。 即使蒙上对了，他多预言几次也都错了，因为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目的，他要向众教会告诉我们未来的审判，是为我们的救恩的益处。十八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很严峻的信息，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就是赏赐。我们今天没有人，没有多少很大胆的人篡改圣经。当然今天你也听说了，在中国要把中国，要把基督教中国化的时候，据说要正在篡改圣经，这胆子很大。居然敢篡改圣经，我不知道篡改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会不会停住。篡改要从头到尾篡改嘛，对不对？篡改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节的时候，他要停不住的话，他根本跟神无份的，他做什么都可以了。但是对神的道如果还带着慎重的话，这地方如果删去加添，如果加添就把灾祸加添给你，删去就把福分给你删去，谁还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地方我想重点不是在神的教会里面谁把什么删去，是那些按照私意解释圣经，把那些真理把它拿走了，把这些仁义放在教会里面，这个是也是很可怕的，也是会遭到神的审判的。那些把该是认罪悔改过圣洁生活十字架为核心这样的信息把它拿走了，讲了一些你怎么样过得更好，今世过得更，你更加有自信，你更加受人欢迎，人见人爱，那是很可怕的。把核心的信仰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抽离了，讲一些人文的、道德提升的、心理学的、成功神学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个就是未来审判是硫磺与火狐，没有比这更轻的。那些假教师受的审判要比一般的人还要大，因为他借着他所传讲的话毒害了许多人的灵魂，那是非常可怕的后果。但是要加添什么呢？加添一些不是圣经讲的真理，人自己的意思。在整个十九世纪当中，很多自由派的神学都在那里把人的那种自我感觉，对神的依赖这种感觉加到讲台上去，所以十九世纪教会非常的荒凉。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直接收割欧洲荒凉的教会。大家看到我微信里面是一个用西班牙一个很大的教堂，我去那里看了，很多人以为我在这高举一个大教堂。我到那里那天非常难过了，耶稣的像在那里被参观，教堂要盖，据说要一百多年还在盖。欧洲的教会变成参观的地方了，曾经何等复兴啊！那时候人拥进教会听救恩，那些时候那些神伟大的仆人兴起来斥责罪恶，那些人悔改了。但是如今十九世纪整个世纪的自由派神学把真理抽离了，然后讲一些人的心理学的东西来代替圣经的真理，就收割了二十世纪欧洲的荒凉。那今天美国今天如果不注意的话，仍然会有像周奥斯汀这样的信息在教会里面不断扩充，这种大教会美国也收割，可能不一定到下个世纪，很快就会收割到教会的荒凉。因为这些成功神学的信息在长期受苦的信徒身上是不起作用的，你只要够久受苦，成功神学你很快会放弃的。不放弃，你在心里也会怀疑，到底说的那种宣告就好，那些东西会不会是真的？但是真正的福音信息说，神借着苦难弟兄姊妹不一定有神迹医治临到你，但是耶稣基督还在爱你，他已经为你死了，他还将复活。医治身体不是终极的上帝在地上的目的。所以那些还追求这些成功啊、发财啊、道德提升啊、身体医治健康啊，这些都不是偏离圣经的教训。假教师们有重大的审判在这里，如果听的人不会分辨，我们也会承受一定的后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特别讲道的人，这里我们好多，我们教会很蒙福，很多三一的神学生在我们中间，将来你离开这里受装备离开的时候，要在神的面前忠心传讲，按照正义传讲神的道， 因为那件事情是你呼召中间最最重要的，然后用你自己的生命，虽不完全败坏，但是你自己降服在话语面前，做错了就悔改，得罪弟兄姊妹就认错，然后你活在话语面前，忠心去传讲神所托付的道，不感谢吗？不要加添自己的私意，也不要篡改，把那些不想讲的东西，像顺服啦、受苦啦、背十字架啦、传福音啦、宣教啊，把这些东西拿走，然后讲一些人喜欢的，教会人增加了，教会奉献增加了，哇，你做牧师在那里很有荣耀，你教会比下面三万人、四万人、五万人了，那你就变成小教团了，那是很可悲的。这种人圣经称为假教师，是权类，而且是淫乱的，他是属灵在淫乱，用宗教来达到这些自己的私欲。有些传道人在世界上拿不到多少名望，他用教会的讲台拿到他自己的名望，他在世界里面去工作，很可能一般的弟兄姊妹都不如的，他其实也没什么能耐的，但是在教堂里面他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对几万人呼风唤雨，哇，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若对真理没有忠诚，我相信神也会迟早也会击打。所以我们这些托付教导的人，主日学老师、小组带查经的弟兄姊妹，因为雅各告诉我们说，做教师的人不要多人做师父了，因为教做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意思就是说，不是不要教，神如果给你教导恩赐，你有里面愿意去做，慎重，慎重。我们今年组里面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带领他预查查经，非常的认真慎重，一篇主礼拜五的查经准备了两三周，够慎重了。认真的查，查完好了还要预查过一遍，我问这样问题可以不可以，这样的应用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圣经这里的意思，用这样的圣经，用这样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神的道，然后你讲的时候不会是胡言乱语。那些在教导的时刻胡言乱语的人要受很重的审判，不是吓唬大家以后主日学没人教了，或者以后小组没人再查经的哈，是要鼓励大家主有感动有托付你还是起来，但是很慎重，不要抽离真理加添仁义的东西，要受很重的审判。那福分，如果你没有受审判，你加添一些东西，你也会福分，也会福分会拿走啊，删去什么东西福分也会拿走。第三方面，看见主必再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接受他的邀请。第十七节，主必再来，我们要接受他的邀请。这地方讲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了，将来他有一天再来的时候，在来之前，神借着圣灵和教会向普世发出邀请，来靠近救恩，来靠近活水。圣灵和他的心腹和基督的心腹一起来邀请，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和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我们这群人，向世界发出邀请。那些听见的人是指那些已经明白了这是主的儿女们，他们也一样去对别人说来邀请。所以这地方跟教会发出邀请，我们出去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群中间去邀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邀请的经验，我们去短宣在 URUC 以前都体会过这些被拒绝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家单张就在当面扔掉这样的一些经验哈。我们还好，但是有人礼貌一点，学生比较礼貌一点，转身扔掉，我们也看见了。那你可能说这种方式啊不一定是最合适，我可以同意，我们策略可以研究。但是今天去邀请，需要神给你能力出去邀请的。圣灵和心腹就在邀请，我们是心腹的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今天我们托付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是领受了生命的救恩，我们要出去借着圣灵的帮助，在神的教会当中出去到外面去邀请。如果坐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人，我们也用生命、用真理、用忍耐来邀请，来靠近，来就近。这地方提到另外一类人，口渴的人和愿意来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生命的水 就是生命的活水，也是基督的生命。口渴的愿意的是指那些心里柔软的愿意渴慕的人啊、哦，我老是举青年组啊，我因为最近常常在青年组，青年组有一个在应该 FV 工作的一位慕道友啊、哦，我们没有见过，他夫妻都是两个都是慕道友，没有见过慕道友问这么难的问题。以前我们这里慕道班问很难的问题，很多都是科学方面的，而这两个一个学数学，一个学统计博士，哦，他问问题不是数学，也不是统计的问题，你知道慕道也会问成圣、称义跟成圣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吗？就在做上个礼拜五。哎呀，我们就要赶紧说牧师啊，神学生啊，你快来帮忙啊！他问的问题是这么难啊，他不是问有没有神存在啊，成圣，他在我们查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会问说罗马书里面是讲的这样这样，怎么合在一起？他我们在查加拉太书，一个牧道友告诉我们他在罗马书里面看到什么，怎么整合在一起？哎，弟兄姊妹，你要看看牧道友的问题不一定都容易回答了。他问你成圣跟称义有什么关系啊？很神学性的问题，这叫渴慕的人。我也相信像他们这样的夫妻继续渴慕，有一天神一定会让他得着的，这叫渴慕啊。那些心里渴慕这个救恩，深深意识到在世界里面的绝境败坏，然后世界不只是世界的罪恶和人性的有限，更是看到自己的罪恶，那样呢来靠近寻求救恩的人，那样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水。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出去邀请来靠近救恩。我们已经尝到了主恩的甘甜，我们尝到了活水的那个滋润，我们希望你也能够来。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心，生命的邀请，不是我的生命有多完美了，但是我尝到主恩的甘甜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希望我的邻舍，我的同事能够听到，我的家人听到这福音的好消息，我已经尝过主恩的甘甜。我们来最后看主必再来，应当盼望他来。二十二十一节，证明这事的，就是耶稣基督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回应。阿们，就是同意，诚心所愿。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说，我必快来。约翰回应，我愿你来。最后是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约翰借神给他的感动向教会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当耶稣再次说是的，我必快来，约翰的回应是啊，主啊，我愿你来。我不知道希望主再来会不会成为你的盼望，但是我相信属神的儿女在世上，神会允许我们经受各样的艰难。这艰难可能在世界里面各种失望，在情感上的失望，在家庭里面的失望，对社会的失望，最后慢慢慢慢发现只有主最好。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生命里面经历不断的失望失望失望，周围人都让你失望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不好的信息。如果你觉得这世界很好玩很新鲜，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好玩，你已经到了八十岁了还觉得很好玩，哇，那你这个叫不长进了，是吧？但是你要看见慢慢慢慢在人心在罪恶最后被自己这种状态，哎呀，主好需要你，然后慢慢慢慢发现只有主更好。我有机会有荣幸认识到一些主里面很久的人，他们感到自己的软弱，不是去论断，就看到这个世界各种亲情各种破碎中间失望里面，他看到主最好。所以神借着我们对世界的失望，使我们能够对他的爱能够更加专注，更加不是一种分心，分一点点，礼拜天给四十分钟，给一个半小时给主，不是的。因为世界的失望，因着主的爱在里面点燃，我们是属于他，是超然的羊，我们是属于他，里面越来越渴慕他，越爱他，因爱他而服侍他。保罗讲的，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他去为主而活。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他是非常确定的，他说我必再来，一直强，我必再来，而且是我必快来，紧迫性非常的紧迫，他快来，什么时候来？他只告诉我们快来，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他防止像我这类人，如果他说后天来，我大概明天还在做别的事情。 我必快来。所以他知道要我们常常的要去警醒预备，特别他来的是隐蔽性，在其他地方他告诉我们他来的是像贼一样，他来不是偷东西啊，贼就是不防备的意思，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已经来了。所以五个童女聪明的愚拙的都成为我们的提醒，要常常预备自己的生命，好像灯里面常有油，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不至于像愚拙的童女那样羞愧。最后在期盼中间我们当警醒预备，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不知道那个时辰是什么时候。在以前摩尔斯密电报发电报的时代，曾经有一次一个地方招一个电报员，招一些电报员，然后有人就在那里面试，好多人在面试，这时候呢，打电报的人要很专注很小心很谨慎的。然后他面试一圈完以后，让他们在外面等，我一会儿会发信息给你们，你们留心警醒，留心警醒看那个信息。哎，结果很多人就面试完在外面等了，是在等聊天啊什么的，哎呀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出来。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人跑进去了，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都还没出来什么信息他就跑进去了。你知道他怎么发信息吗？既然是将来是一个电报员呢，他应该会解读这些电码的，他用电码发出来嘟嘟嘟嘟嘟，不然我们也看不懂，他那个人就看懂了，其实这些人都看得懂了，但是就关键是只有一个人很警醒留意那个告诉我谁要进去了，前面呢可能也有要进去的，但是他都 miss 掉，都错过了，警醒。所以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间，或早晨或晚上或半夜，但是那些警醒预备的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带着荣耀的盼望，带着期待来见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用这荣耀的盼望借着你圣灵的帮助，深深地根植在你自己门徒的心里。虽然我们今生跟随你会有很多的艰难苦楚，主啊，内心也常常叹息，里面自己也败坏软弱，但是主你再来的盼望借着你话语的帮助提醒我们，主你必快来。你像约翰所启示的，也是像众教会所启示的，也是像今天神里的众门徒所启示的，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期待中间警醒。主啊，为你来的日子是在近的。主啊，当我们看见这败坏的世代，看见主你所预言的那些事情在不断应验的时候，就知道那时候近了。帮助我们常常洗净自己的衣服，等候主，在那里过圣洁的生活，近前仰望那荣耀的日子要到来。满心的感谢主给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盼望，使我们今生虽然眼泪，虽然苦楚，虽然有艰难，但是那永生的盼望主必快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激励。愿主你再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